上一片秋深，枝头树叶轻欢，风来声声声，仿佛为季节讴歌。我们曾相见走过，总有不少收获。天里稻穗飘香，农夫们说个微笑在脸上闪烁。